月下去宫，产上息止。 是说虐待下民以贪取功劳， 谄媚上级以迎合旨意。 蜡烛遇到了黑夜，就能成就破除黑暗的功劳。 船得到了水的浮力，就可以成就载物的功劳。 大概来说，水一到就能成为沟渠，功劳自然显著，本来就不需要刻意的争取。 如果刻意争取，那么凡是将帅放纵军队抢夺掠杀，官吏妄自滥加赋税劳役，法官经常入人于罪，都可不必爱顾怜惜百姓的痛苦而任意的去做了。 然而这都是把百姓辛苦的血汗钱全都变成了你个人的功名，功劳是得到了，不过只是升官， 但是灾祸也随之而来，不只是杀身之祸而已。人虽然再笨，也绝对不至于这样做呀。 不妨看看古人的作为，例如宋朝的曹兵下江南时不曾滥杀一人， 汉朝的汲黯假传圣旨开仓济助灾民，救活了几万人。 汉朝的于定国担任廷尉时断案公正，百姓自然没有冤屈。 在当时，他们何尝不是国家的第一功臣呢？ 说明 汲黯 为西汉濮阳人，官至九卿， 因为敢言立谏，武帝非常敬畏他。 于定国 为西汉愚公的儿子， 也就是殷志文中所说袭愚公治愈大兴驷马之门的愚公。 年少时学法于父，宣帝时为廷尉，执法宽平， 后为丞相，封西平侯，卒谥安。 故事 在唐玄宗时，由于生活日渐的奢侈，开销越来越大， 已经不够用了，又不愿意从旁处云之补充。 当时主掌此事的户部员外郎王弘知道皇上的心意后，就加重赋税，剥削百姓， 使得每年进贡额外的钱财增加了百亿万，储存在宫廷内的财库供皇上使用。 皇上以为 王弘能够使国家富裕啊， 就提拔他当京都地区采访使，不久又升任户部侍郎，担任金兆尹的职位。 然而朝廷上下都对他非常的埋怨，不久被他的弟弟王翰犯案所牵累，而被皇上赐死。 宋朝的王韶建议皇上开凿西河，因而杀了很多人，积功升到枢密使。 又曾经借故杀害投降的羌民，不分老幼都砍下首级，并且让乡亲冒名邀功而受官爵封赏。 王韶到了晚年感到后悔，就向许多长老请教因果报应的道理，大家都说 以王法杀人，就像舟行水中压死罗棒一样，那是无心之过。 只有刻苦学问、善于文章的天圣进士刁锦纯先生说， 只怕安不了自己的良心，如果能安心，自然就不必问了。 王韶更加的害怕，后来背上生出了恶疮，他经常的呼叫说， 我看到好多断头断脚的人向我索命啊。 后来他的胸部穿洞而死，长子吐血而亡， 最小的儿子因案牵连被斩首，全家都死光了。 从前真阳县的县民张武等人偷牛，被乡里的胡达等人给捕获，张武当场就被胡达给打死了。 其余的盗匪反已被胡达所劫，告到了县府。 县令吴淼为了邀功，就将胡达等十二人 以强盗杀人的罪嫌起诉，在酷刑严打之下冤枉招认。 其中朱奎、张运二人则病死在狱中。 此案在上诉府衙中分发到司理单位， 司理为官名，掌理狱讼之事。 当时张文圭当英州司理， 英州在今天的广东省英德县。 问案时观察囚犯的言辞脸色，怀疑案情不实，在追问之下得到了实情， 并将真正盗牛的同党捕获，在证据充足的情况下结案。 胡达因为追盗匪而杀人，处以杖背之刑， 其他的参与者均处罚杖臀。 朱奎、张运二人则无罪，吴苗眼看事机败露，吐血而死。 后来张文圭忽然病情危急，灵魂来到了冥府。 主事者问吴淼相关事宜，他立刻据实回答。主事者说， 这件事情我早已详知啊，现今必须请您到此结案，以证明你据实审判，实在是很可贵啊。 这时张文圭远远地看到吴淼被枷锁铐住，跪伏在地上。 朱奎、张运两人则站立在一旁。 明丽出示文书的尾端给张文圭看，有天一计三个字。 他醒来之后病也就好了， 后来活到了78岁，又梦见神明说， 你之前已经增寿12年，现在你又免除一人的斩首之罪，使他受绞刑而保全尸，又再添寿6年。 张文圭果然活到83岁才善终。 分析， 铲是奉承， 息是赞助， 在上级的主意尚未决定之前还可以挽回之计。 这时候若是有人逢迎讨好，就会坚定意向而不可以转变了。 这种情况不只是臣属对于君王，例如部属迎合上司， 地方士绅迎合官府， 利益迎合主官， 奴仆被妾迎合主人的心意等都是啊。 凡是居上位的人， 事事都应该依循道理，千万不可以为了贪图自私自利，使人有机可图啊。 而在下位的人又怎么可以希求不合理的功名，妄想侥幸地获得不义之财， 只知道一味的谄媚迎合，诱惑鼓动，卑躬屈膝，奉承巴结，突然丧失自己的良心，结下无穷难了的冤业呢？ 故事， 明朝宣德年间曾经派遣太监王三宝 下到西洋各地的藩邦求取稀世的珍宝。 到了英宗天顺年间，又有人向皇上谏言， 请陛下再派遣使者下西洋。 朝廷于是命令兵部调出出使的名册，当时向忠为兵部尚书，就命属下造册。 兵部郎中刘大夏知道消息以后，就先到库内将档案藏匿起来，使得奉命调阅的官员找不到，于是这个建议案就不了了之。 向忠就责备部属说， 档案明明藏在库房里头，怎么会不见呢？ 刘大夏微笑着说， 前次下西洋花费的钱粮高达数10万，死伤的军民不知道有多少，纵然求到宝物，对国家也没有用处，这不是好事。身为大臣，应该向皇上殷切的劝谏，旧案若是还存在，也应该把它销毁，以除祸根。怎么还追问有无档案呢？ 向忠听了刘大夏的话，立即向他谢罪说， 我的见识浅薄，未能想到这么深的道理， 刘公，您这一席话应得可以感动上天，我这个职位应当非你莫属吧。 后来刘大夏果然升任了兵部尚书。 唐太宗曾经指着一棵树说， 这棵树实在太好了。 宇文士及就随着皇上的口气不断的称赞。唐太宗当场很严肃地对他说， 魏征一直劝我远离奉迎阿谀的佞人，我始终不知道佞人是谁，今天才知道就是你。 宇文士及就很惭愧地向皇上叩头谢罪。 五代时，郭崇韬为了迎合后唐庄宗的旨意，劝他立刘皇后，他的本意是想讨好刘皇后。 然而后来进谗言杀害郭崇韬的就是刘皇后。 郭崇韬为了迎合庄宗的心意劝立刘皇后，本想因此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却反而遭到惨祸。可见谄媚迎合又有何用呢？